感到愉悦。另外呢，他还想换掉他的 old curtains。Old curtains， 为什么呢？因为 they are too dark。他感觉这些啊窗帘的颜色呢，可能有点太暗了。他希望能够有一些色彩，更鲜亮一些。另外，他的 wallpaper 好像也出现了问题。Wallpaper，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对他一个人来说呢，是相当繁重的。So she asked her father to help her， 向父亲提出要求他帮忙。那么他和他父亲呢？就开始干活了。首先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把东西都搬到外面去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Corridor。 They carried the things out into the corridor。 不错。然后呢， They cleaned the room and took off the old wallpaper and took off the old wallpaper。 是墙上的旧墙纸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呢需要给它撕下来。 took offThey put the new wallpaper on the walls. 哎，再贴上新的墙纸。那么墙纸的颜色是什么呢？鲜亮一点的颜色。安妮选择了 a pink wallpaper with a blue design. 啊，底色是粉颜色的。另外上面呢，还有一些蓝色的图案。的确非常的不错。可以想象一下，完成这些工作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却花费了安妮和她的父亲多长时间呢？ A whole day。 第一天好像还没有把这些工作做完，对不对？接下来第二天他们又接着干。第二天他们先干什么了呢？ They painted the window frames。 要换窗帘的话呢，首先要把窗户呢重新粉刷一遍， paint， 重新刷上油漆。然后呢， They put up the new curtains， 然后重新装上新的窗帘。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他们又开始把家具搬回房间。 So they carried the furniture into the room again， into the room again。 两天花费了一个周末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感觉怎么样？ Very tired， very tired。 可是呢，眼前的房间呢 looks very nice， 他们感觉 very pleased。 虽然多花费了一点力气，但是呢 they only spend $16， 但是只花费了$16。这$16是用来买原料的，都买了些什么呢？ They buy the paint, the wallpaper and the curtains， 所以他们不用出工钱，把工钱省去了，只花费了一些原料的钱。 So it's quite worth it。 这既是锻炼，同时呢又可以使自己的房间怎么样啊，焕然一新。好，现在我们来简单的看几个问题。第一个， What did Annie decide to do last Saturday？ 回忆一下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two， Why did she want to do so？ Why did she want to do so？大家看到这个 why 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想这样做。 Question number three， Did she like her curtains？ Why？ Question number four， How did she like the wallpaper on the walls？ How did somebody like something？ 就是某人觉得什么什么怎么样。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句型，非常的有用。 Question number fiveDid she do the work alone? Alone, 单独的。Why? Question number six. What did they do first? 看到 first 这个词，肯定是提醒我们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Question number seven. What did they do after that? Yeah. Question number eight. Then, what did they do? Question number nine.Did it take them long to put on the wallpaper? 这个 take 在这里呢，是指花费多少多少时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How did you come here?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get here? 你来这儿用了多长时间呀？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get here? 啊，这个 take 是花费时间的意思。 Question number 10 What color is the new wallpaper? Question number 11 Did they paint the window frames on Saturday?